请等一下。等待的时间有点长，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凶恶的家伙，听起来他好像是透过一辆装甲车的裂口在说话，但可能那只是他脸上的一道裂口。 说话，谁找他？ 马洛。 马洛是谁？ 你是奇克·阿克斯蒂诺？ 不，不是奇克，赶紧的，口令是什么？ 你的脸还是下油锅吧。等着，别挂。终于，另外一个声音响起来。你好啊，便宜货，你那边几点了呢？你一个人吗？说吧，便宜货，我正在审歌舞表演的几幕戏呢。哼，我觉得你歌喉自尽也可以算是一幕。 是吗？ 那谢幕的部分谁来演呢？我笑了，对方也笑了。他问道，没有在管闲事儿吧你？你难道没有听说吗？我又结交了一个家伙，他也自杀了，他们往后要叫我死亡之吻小子了。 很好笑是吗？嗯， 不，一点都不好笑。还有某天下午我和哈兰波特喝了下午茶。嗯，进展不错，但是我从来不喝那个玩意儿。他让我转告你，对我好一点。我都没见过那个家伙，当然我也不打算见。他的势力范围很大，我只想要一点小消息，门迪，比如关于保罗·马斯顿的消息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，你回答得太快了。保罗·马斯顿是特里伦的科斯莱西海岸之前在纽约的曾用名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没找到他的指纹，没有记录，这意味着他没有参过军。所以呢，需要我给你画出来吗？嗯，要不你伞兵坑的奇谈就是胡扯，要不就是它发生在其他的什么地方。听着，便宜货，我没说过那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。嗯，听我一句劝吧，把那件事忘掉。有人已经警告过你，所以你最好还是长点记性。哦，当然，要是我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，就得背着一辆有轨电车游到卡特琳娜岛上去。别想吓唬我，门迪，我和职业高手过过招。你去过英格兰吗？嗯，聪明点吧，便宜货，人在这个城市里能碰上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像大威利马贡那样的壮汉都会出事儿。自己去看看晚报吧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等会儿就去买一份，报上说不定有我的照片呢。马贡怎么了？就像我说的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我只是看了报纸，其他的不清楚。似乎马贡想搜一辆内华达牌照车上的四个小伙子，这辆车停在他正门口，车牌上的数字大到不像是真的，这肯定是什么玩笑。只是马贡不觉得好笑，因为他两条胳膊都打上了石膏，下巴有三处缝针，还有一条腿高高的吊起。马贡再也狠不起来了，这件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马贡惹着你了？嗯，在威克斗酒吧前，我看见他把你的小兄弟奇克撞到了墙上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治安官办公室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信儿呢？听着，便宜货，你报吧，只要你敢。哈哈哈，我会顺便提到，那时我刚刚和哈兰波特的女儿喝了一杯，某种程度上说证据确凿。你觉得呢？难道你也想把波特的女儿揍个面目全非吗？ 仔细听我说，便宜货，你在英国待过吗，门迪？你个兰迪斯塔尔，还有保罗马斯顿，或者叫特里伦诺科斯，还是别的什么他妈的名字，你们也许在英国服过役，在苏豪区惹出了乱子，觉得军营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吗？别挂，便宜货。 我没挂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除了我等着，就是我的胳膊酸了。我换了一只手拿听筒，终于门迪回来了。现在仔细听着，马洛，你再搅起伦诺科斯案的浑水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对特里有感情，当然你也有，我就和你说这么多。那是英军的突击队，战役在挪威一个离岸小岛上，他们有100万人，1942年的11月。现在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，让你那劳累的大脑休息休息，嗯？哼，谢谢你，门迪，我会休息的，我也会保守你的秘密，除了我认识的人，我不会跟别人说。 买份报纸去吧，便宜货，好好读一读，长长记性。壮汉大威利·马贡在自家门前被毒打了一顿，小子，他麻药劲儿过后真是大吃一惊呢。 门迪挂断电话，我下楼买了一份报纸，跟门尼德斯说的是一样，报上有威利·马贡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，只见半张脸和一只眼睛，浑身上下都是绷带，他伤得很重，但是留了一条命。那些伙计很小心，他们想要留活口，毕竟马贡是警察，在本市暴徒是不杀警察的，那种事留给少年犯去做，一个在绞肉机里走过一遭的警察是更好的宣传，到头来他会康复回去工作，但从那以后有些东西会一去不复返，最后一寸铁胆忠魂会消失，他成了活生生的教训。可不要把干非法勾当的混混们逼急，特别是如果你在风化组当差，享受着好的餐厅，还开着凯迪拉克。我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着我拨通了卡恩组织的电话，找乔治·彼得斯，他也不在，我留下了我的名字，说事情很急，他大概5点半会回来。我去了好莱坞公共图书馆，在参考书阅览室问了几个问题，但是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，于是我只得回去取我的老奥兹进城，去中心图书馆。我在那儿找到了一本小巧的英国出版的红皮书，我复印了我想要的部分，开车回家。我又给勘案组织打了个电话，彼得斯还没回来，所以我请接线女孩把电话回复到家里。我在咖啡桌上摆出了棋盘，设好斯芬克斯棋局，棋局印在英国国际象棋棋才布莱克伯恩写的一本棋谱墨页，他可能是有史以来风格最活跃的棋手，可估计在当今冷战式的棋盘赛中，他连第一轮都过不了。斯芬克斯是11种步伐的棋局，名副其实，一般棋局很少超过4-5种步伐，破解超越这种棋局的难度简直就成几何级数增加，11步是纯粹的折磨。满含怨恨的时候，我会摆出这一局棋，研究新的破解方法，这足以让人斯文又安静的发疯，你甚至不会尖叫，但是已经非常接近疯狂。乔治·彼得斯5:40的时候回电，我们互致调侃与慰问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，据我所知你又落入了另外一个窘境，你何不试试替什么死尸防腐之类这样比较安稳的行业呢？ 不是，那些学起来太费时间了，听着，如果收费不太高，我想当一回你们的机构的客户。 老家伙，这要看你叫我们干什么了，而且你得跟卡恩谈。 不， 好吧，说来听听。 伦敦满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可我看不出他们的区别。 他们都叫私家调查员，你们的组织一定有这种关系，而我只能随便选个人，说不定会上当。我想要的信息应该不难查，而且我希望要快，下周末以前要到手。说吧，我想知道特里伦诺科斯或者保罗马斯顿，不管他用的哪个名字，战时服役的情况。他曾在英国参加突击队，1942年11月在某个挪威小岛上遇袭，受伤被俘。我想知道是被什么组织派出的，后来发生了什么。这些信息英国陆军部肯定都有，也不是什么机密信息，至少我认为不是。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是什么牵扯遗产问题吧。想知道这些，你不需要私家侦探，你可以直接去问，给他们写封信。打住，乔治。那也许得3个月才能收到回信，可是我5天后就要。伙计，你这么想也对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件事，他们把重大记录都存放在萨默塞特府，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某些关联名列其中，出生、婚姻、入籍，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问为什么？嗯？咱俩谁是客户？那万一没有查到这个名字呢？那我就想不通了，如果是这样，我需要你们能弄到的所有证明副本。你要炸我多少钱？我得去问看，他也许根本就不会接这个活儿。我们可不想像你一样出名。如果他交给我处理，你也同意不提我们之间这层关系，我估计要300块。以美元计算，那边的人收费不高。他可能收我10个基尼，不到30块。再加上其他可能的一切开销，就算50块吧，但勘案一单至少要赚250块。是啊，专业的收费标准。嗯，哈哈，这个词他听都没听说过。好吧，等你电话，乔治。要吃晚餐吗？罗曼诺夫餐厅。好，如果订得到位子的话。哼，但是我觉得希望不大。我们可以用卡恩的位子，我恰好知道他今天要私下用餐。他是罗曼诺夫的常客，这一行的高收入阶层真的是回报颇丰啊。卡恩在本市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。是啊，没错，我认识一个人，而且是私交，用一片小指甲就可以把卡恩放倒。哼，你真行，小子，我向来知道你能经得起风浪。7点左右，卡门诺夫的吧台见，告诉领班你正在等卡恩上校，他会为你开道，你就不会被电影编剧或者电视演员之类的乌合之众挤着了。好的，7点见。我们挂断电话，我继续研究棋局，但斯芬克斯棋局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。过了一会儿，彼得斯回电话说卡恩没有异议，只要他们机构的名字不会和我的问题扯上关系。彼得斯说他会立刻往伦敦去一封夜间电报。接下来一周星期五的早上，霍华德·斯班塞打电话给我，他在利兹比弗利大酒店，提议我到那里的酒吧喝一杯。我说还是最好在你的房间吧。 好吧，如果你觉得那样更好。828房间。我刚和艾琳威德通过电话，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切。他读了罗杰的手稿，觉得可以轻松续完。虽然这部作品比其他的短得多，但是公众的关注度那可不小。我猜你觉得我们出版商都是铁石心肠的家伙。艾琳一下午都会在家，自然他想见我，我也想见他。 我半个小时后到斯班塞先生。他住在酒店西侧一间宽敞宜人的套房里，客厅有落地窗，窗外是一个带铁栏杆的狭小阳台，家具外面全包着糖果条纹软垫，叠加地毯上的繁复花朵图案，屋内的陈设散发着老派的气息， 唯一不太搭调的元素就是玻璃板。任何一个能放酒杯的地方都镶有玻璃板，四处还散放着一共19个隐晦缸。酒店房间是宾客修养的直接反应。丽兹比弗利根本没有期待他们的宾客有修养可言。斯班塞摆摆手说，坐下，你想喝点什么？ 什么都行，不喝也行，我不是非喝不可。 我想来一杯阿蒙提纳多雪莉酒，加州的夏天真不适合喝酒，在纽约就算喝四杯，宿醉也就是一半的程度。 那我来一杯黑麦威士忌酸酒。 他走到电话那儿点了酒，接着他回到一把糖果条纹椅上，摘下他的无框眼镜，用手绢仔细擦拭，又戴了回去，仔细地调整了眼镜的位置，然后看着我。我猜你心里有事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想上来找我，而不是在酒吧里。 我开车送你去咸谷，我也想见威德夫人。 斯班塞看起来有点不安，他说， 我不确定他也想见你。我确定他不想，我可以借你的光。 我那么做不太得体吧，对吧？ 威德夫人告诉你他不想见我了？ 那倒没有，他没有明说，但是我感觉他把罗杰的死怪在了你的头上。 这倒是的，他直说了。他是这么和那天下午前来的警察说的，他也可能和负责调查本案的治安所凶杀组的警察说了，可是他没有和验尸官说。 斯班塞身子往后靠，用一根手指慢慢挠着手心，一个胡乱画的手势。马洛，见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对于他来说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经历。我可以想象他一段时间以内的生活都非常的可怕。那为什么要让他重梦噩梦呢？你想向他证明你一个细节都没有错过吗？ 他告诉警察说我杀了威德。 他不是那个意思，否则……这时门铃响了。斯班塞起身走到门边打开门，房间服务员端着酒饮进来了，放下托盘的姿势花哨的，好像在上七道菜的晚宴。斯班塞签了支票付了小费，那家伙走了。斯班塞拿起了他的雪莉酒，然后走得远远的，好像不想把酒递给我似的，那我也就没动。我继续问他， 否则什么？继续说。 否则他就会和验尸官说点什么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我们是在胡扯。你到底为什么想见我？ 是你想见我？ 这是因为，当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你说我匆忙下结论，那句话好像暗示你有什么要解释。好吧，说吧，是什么？ 我想在威德夫人面前解释。 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，我认为你最好另作安排。我非常尊敬艾琳·威德，作为一个商人，我想尽我所能挽救罗杰的作品。如果艾琳对你的感觉正如你所暗示，我不能成为你跨进他家大门的通道。咱们讲点情理吧。 好，没关系，那就忘了吧。想见他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难的，我只是想有个人和我一起做个证人。 证明什么？ 要么当着他的面说，要么你就永远别听。 但我永远也不想听。 我站起身说，你的选择可能是对的，斯班塞，你想要威特的那本书，如果写得还像样的话，你还想当一个好人，二者都是值得嘉许的报复，但是两个打算，哼，我都没有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 斯班塞突然起身朝我走过来说，

天天空调不离身，电费蹭蹭涨啊。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，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，省电又健康，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，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翘三尖儿，脸上平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英超。 斯班塞突然起身朝我走过来说，再等一等马洛，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不过他们似乎很沉重。罗杰威德的死有什么奥秘吗？ 什么都没有，他的头被把维伯利无击锤左轮手枪击中。你难道没有看庭审的报告吗？ 我当然看了，东边几家报纸最早都报道了，几天以后洛杉矶的数家报纸刊登了更详实的信息。 他一个人在家，尽管你就在不远处，佣人们也就是坎迪和厨师都不在，艾琳出城买东西去了，在事发后没多久就到家。那一刻湖面上吵闹的摩托艇淹没了枪声，所以连你也没听到。 对， 接着摩托艇走远了，我从湖边走进房子，听见门铃响，开门一看，发现是忘带钥匙的艾琳·威德。那个时候罗姐已经死了，艾琳站在书房门口往里看了看，以为威德在沙发上熟睡了，于是走回他自己的房间，接着到厨房去煮茶。他看过之后没有多久，我也往书房看了看，发现没有呼吸的声音，这才知道究竟，然后我就立马报警了。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奥秘啊，斯班塞安静地说，没有了刚才的力气。那是洛基自己的枪，就在一周之前他还在自己的房间里扣动过扳机。你看到艾琳拼命地把枪从他手里抢回来，他的心智、行为、工作导致的抑郁，都是这件事情的前兆。 艾琳告诉你，东西写得不错，这有什么可抑郁的？不，那只是艾琳的意见。你知道，作品可能非常差，或者他自己评价不高。继续吧，我不傻，我知道你还没说完。调查本案的凶杀组警探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牛头犬加大猎犬，哼，总之是一个精明老道的警察。然后呢，他觉得有几件事情不太对劲儿。为什么罗切没有留下字条？而他又是一个凡事都会写上几笔的傻瓜，为什么罗杰会这样开枪打死自己，让妻子去发现，然后承受巨大的惊吓？为什么罗杰要择机选在我听不见枪声的那一刻自杀呢？为什么艾琳会忘记家里的钥匙，没有人开门就进不来？为什么艾琳非要在佣人休假的当天留威德一个人在家？记住，艾琳可是说她并不知道我要来，如果艾琳知道，最后一项疑问就不存在了。天哪，马洛，你是说那个天杀的蠢货警察怀疑艾琳？如果想得出动机，他会的。太荒唐了，为什么不怀疑你呢？你有一个下午可以动手，艾琳只有几分钟，而且艾琳没有带钥匙啊。那我请问你，我有什么动机呢？斯班塞伸手到后面抓起我的威士忌酸酒，一口吞下。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玻璃杯，拿出手帕擦了擦手指和嘴唇被冰玻璃杯沾湿的地方，然后收起手帕盯着我。调查还在进行之中？不确定。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威德当时是醉得不省人事，如果是的，可能还有麻烦。斯班塞慢慢地说，而你想和艾琳谈谈，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。是啊，没错。马洛，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性，要么是你吓坏了，要么是你认为艾琳被吓坏了。我点了点头。斯班塞严肃地说，那么究竟是哪一种？反正我没有被吓坏。斯班塞看了看他的手表说，上帝保佑，是你疯了。然后我们默默地看着对方。向北穿过冷水峡谷，气温逐渐的升高。等我们来到山顶，准备向圣费尔南多谷盘山下行时，空气像是凝固了，阳光刺目。我侧身看了看斯班塞，他穿了一件马甲，炎热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，因为他的心思全在另外一件事上。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挡风玻璃外，一言不发。厚厚的雾霾紧紧罩着山谷，从上往下看像是贴着地面的浓雾。接着我们降到浓雾之中，斯班塞突然说话了。他说，天哪，我以为南加州的气候不错呢，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？烧卡车废胎吗？我安慰他说，仙谷里面还是不错的，那儿有海风。斯班塞说，我很欣慰，那里除了酒鬼还有点别的。我见过那些住在城郊高档社区里的人之后，我觉得罗杰夫妇大老远搬到这儿来是个代价惨重的错误。作家需要灵感，但不是酒瓶里的刺激。这里什么活动都没有，人们只是晒着太阳喝到宿醉。当然了，我是指上流社会。我减速转弯，准备驶过咸谷入口那一段尘土飞扬的路，接着我们开上了平坦的路面。没过一会儿，海风迎面吹来， 那是从湖对岸群山山口吹进来的微风，高高的洒水设备在平滑的大草地上旋转，水滴溅落在草叶上发出沙沙的脆响。每天的这个时候，大部分有钱人都在别处，从紧闭的门窗就能看出来，还有不偏不倚停在私家车道正中间的园丁卡车。不久我们到了威的家，车绕过门柱停在了艾琳的捷豹后面。斯班塞下车，面不改色地迈着大步绕过石板，径直走到门廊前去摁了铃，门几乎是立马打开。坎迪穿着白色的夹克，露出黝黑俊秀的脸孔和锐利的黑眼眸，一切井然有序。斯班塞进去了，坎迪看了我一眼，把门摔在了我脸上。我等了等，没有什么动静。我靠在门铃上，听见铃声响起。门一下打开，坎迪咆哮着走出来：“滚去死！你想肚子上挨刀子吗？”我是来见威德夫人的，他可不想让你再猖狂进来。别挡道，乡巴佬，我来是有事儿的。坎迪。是艾琳的声音，相当尖利。坎迪最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退回到屋里去。我走进去关上门，艾琳站在两张对方的长沙发的尽头，斯班塞就站在他的身旁。艾琳看起来容光焕发，身着白色高腰休闲裤，同色半袖运动衫，淡紫色的手绢从左胸口袋里微微露头。他对斯班塞说，坎迪最近越来越蛮横，见到你真好，霍华德，你大老远来真是感谢，我并不知道你要带人一起来。斯班塞说，马洛开车送我过来，而且他想见你。艾琳冷淡地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最终他看了我一眼，看来一周的分别并没让他的生活变得空虚。然后他对着我说，说吧，一时半会儿可说不清楚。艾琳缓慢地坐下，我坐在另一张长沙发上。斯班塞皱了皱眉头，摘下眼镜擦拭，这给了他一个好好皱眉的机会。然后他坐在了我的那张沙发的另外一端。艾琳告诉他，仍然在微笑。我以为你要来吃午饭。啊，今天就算了，谢谢。真的不吃吗？好吧，如果你太忙的话，那你只是想来看一看文稿喽？啊，是的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当然，坎迪。哦，他走了。就在罗杰的桌子上，我去拿。斯班塞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可以去拿吗？”还没等到答案，斯班塞就开始穿过房间，在艾琳身后十英尺的地方，他站定，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继续走。我就坐在那儿等着，直到艾琳转头不近人情地看了我一眼。她简短地问，你为什么要见我？这样那样的事情。我看见你又戴起了那个吊坠。我经常戴，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很久之前送给我的。对，你告诉过我，是英军的徽章对吧？他拎着项链的一端，把吊坠拿下来说：“这是珠宝商复制的，比徽章的原型要小一些，而且镀上了金和珐琅。”斯班塞回来了，再次坐下，把一沓厚厚的黄纸放在他面前的鸡尾酒桌桌角。他随意地看了稿纸一眼，然后盯着艾琳。我问他：“我能仔细看一下吗？”艾琳把项链拉到后面， 松开扣环，把吊坠递给我，更准确地说是丢在了我的手上。然后他握住双手放在大腿上，看起来只是好奇。为什么你这么感兴趣？这枚军徽属于一个叫艺术家步枪的军团，一个地方防卫团。送我徽章的男人不久之后就失踪了，在挪威的蒙达尔斯内斯，1940年。一个可怕的春天，他爱我。艾琳，整个闪电期间都在伦敦，他没法逃走。斯潘塞在边上用空洞的声音说道。我们两个都没理会他，我说，并且你也爱他。艾琳目光低垂，然后抬起头迎上我的目光说，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那是在战争期间，奇怪的事情总会发生。威德夫人，不止这么简单，我猜你忘了你曾经多么坦诚地说起他，那种狂暴、神秘、不大真实、一生一次的爱。是的，我在引用你说过的话，某种程度上你仍然爱着他，我有和他一样的姓名首字母。多巧，我猜那也是你选中我的原因之一。艾琳冷冷地说，他的名字和你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伸手把金质发廊吊坠递给了斯班森，他不情愿地接了过去，咕哝道，我以前看过这个。我来描绘一下他的设计吧，看我是不是说对了。有一柄用白色发廊做成的宽阔短剑，刀锋是金致的，短剑朝下，平坦的刀刃横放在一对向上弯曲的浅蓝色发廊至翅膀上，接着它刺入卷轴的背面，卷轴上写着一行字，勇者得胜。斯班塞说，似乎没错，这有什么重要的呢？威德夫人说，这是当地防卫队艺术家步枪军团的军徽，是一个参加军团的男人送给他的，此人失踪于1940年春的挪威战役，在翁达尔斯内斯。然后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，斯班塞定定地看着我，他知道我不是在胡扯，艾琳也清楚。他褐色的眉头皱起来，可能是真的很困惑，因为这个表情很不友好。我说，这是袖标，艺术家步枪经过了某种整改，你可以说是整编、服从、支援其他团队，或者用其他的什么准确的术语，他们成为特种空勤团的一部分，才有了这个袖标。他们本身是一支当地的步兵团，这个标志一直到1947年才出现，因此不可能会有人在1940年时把它送给威德夫人，而且1940年艺术家步枪军团也没有登陆挪威的翁达尔斯内斯。舍乌的护林员团和莱斯的郡团倒是有过，他们也是地方自卫队，艺术家步枪则没有。嗯，我是不是很讨厌？斯班塞把吊坠放回咖啡桌上，慢慢地推回到艾琳面前，什么都没说。艾琳轻蔑地问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反问他，你以为英国陆军部不知道吗？斯班塞温和地说，显然有一些误会。我转身狠狠地瞪他一眼，是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艾琳冰冷地说，或者说我是个骗子， 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叫保罗·马斯顿的人，从没有爱过他，他也没爱过我。他从没送我军团徽章的复制品，也没有在作战任务中失踪，他从来没有存在过。这个徽章是我自己在一个纽约的小商铺里买的，他们专营从英国进口的奢侈品，比如皮具、手工绣花皮鞋、军团和学校领带、板球夹克、带文章饰物的小玩意儿等等。这个解释能让你满意吗，马洛先生？最后一部分能，但是第一部分不能。毫无疑问，有人告诉过你这是艺术家步枪的徽章，但是忘了说具体的种类，或者那个人也不知情。但是你确实认识保罗·马斯顿，这个人也确实在该军团服役，而且在赴挪威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失踪了。但事情不是发生在1940年威特夫人，而是发生在1942年。他当时正在突击队中，不过不是在温达尔斯内斯，而是他们快速进攻的一座离岸小岛。斯班塞决断地说，我看没必要对这点小事大动肝火吧。斯班塞正把玩着面前的黄色稿纸，我不知道他是想为我帮腔，还是有些恼火。他拿起了一沓黄色手稿在手上，点点重量。我问他，你是想论斤买那堆纸吗？他看起来很吃惊，然后挤出了一丝笑容。他说，艾琳在伦敦过了一段很艰苦的生活，可能记忆有一些混淆了。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沓折起来的纸说，当然就像你嫁给谁这种事情你也会混淆。那这是一份被鉴定过的结婚证明，原件来自卡克斯顿厅登记处，结婚的时间是1942年8月，双方的姓名是保罗·爱德华·马斯顿和艾琳·维多利亚·桑普塞尔。某种意义上说威德夫人也没错，因为没有叫保罗·爱德华·马斯顿的人，这是一个假名字。因为在军队中想结婚的话，你必须得到许可，那位男士用了一个假的身份。在军队中他另有其名，我有他所有的参战记录。人们从没有意识到想得到这些信息你只需要张口一问就行了。斯班塞现在非常的沉默，他向后靠着，没看我，而是直直地盯着艾琳。艾琳迎上了斯班塞的目光，用那种女人们非常擅长的半求情半诱惑的微笑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 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，好歹